以代表卡林霍尔小夫为团长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东亚太地区办事处代表团15号参观了平壤玉流儿童医院，代表团还参观了平壤科学技术殿堂、江原道小儿医院和娴静南道金野郡人民医院等。